这个是阿兜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，2007年10月香港。孙舟借挑流浅别教书，宿云李白。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含高流。蓬莱文章见安骨，中间小姐又清发。俱怀日轻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轻易，明朝散发龙扁舟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。